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们老到齐了吗？ 想一开场的时候抛出三个问题，因为这两天陆续的发现说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好，第一个问题是 你冷吗？ 第二个问题是 你穿秋裤了吗？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供暖？ 对，这是备受期待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发现就已经一床被子满足不了自己了， 对， 必须得加一床 啊。睡在公园里面可能是这样的。开玩笑啊， 好了，流浪的人呢？ 啊，这是这个艾科和白洁在北京，在我们的建外大街，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带来的这一期的娱乐最王牌。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5号星期一，这也是大家的下班路上啊。 是的，新的一周正式开始了，你们还好吗？ 对， 下班快乐啦 ！Goodbye work，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所谓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是的， 真的是，我觉得在昨天下了雨之后，今天的北京呢，真的是显得已经是，深秋的样子了， 不能用凉爽来形容了，就是凉爽 double 加 double， 狼就是冷啊，所以大家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啊。 是的，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有一种对未来保有期待的感觉。 对，没错，立冬，好，冬天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啊，而大家正在下班的路上。也让我们送上一些及时的温暖吧。好，就从这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在路上， 等来了第一缕阳光，我依然在路上。路过了城市和村庄，是你指引着方向。只是梦一场，每当风吹过我身旁，带走迷惘，不去想是否有希望，是否会绝望， 百次又再回到路上。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再见再见，旧日的幻想。 算是我们开场先暖和暖和啊，大家先热热身子啊、这首歌听上去反正还挺有能量的。 对，来自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而且前段时间 Lighthouse 也见到他们演出在水星。 一百次的停靠和张望，一百次又再回到路上。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再见旧日的幻想。一百次的停靠和张望，一百次又再回到路上。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再见再见，旧日的幻想。 好了，再见了这一天的工作，我们送上了这首歌，来自于对角巷乐队的在路上，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如果你们想找到艾科和白洁的话呢，随时给我们发微信就好了啊。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有些朋友可能是开车啊，就是也得不出空啊。但是呢，你至少有空的时候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这事儿其实并不难。 对，因为稍后还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呢。 好吧，我们就来一首干干脆脆的歌啊，就想到什么不要犹豫，爱就爱了啊。 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 台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我们刚才算是也推荐一条了，已经啊，这个原创的音乐剧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先从舞台方面来介绍一下，在本周五开始的一个演出。 3D 科幻舞台剧《三体》的2018的纪念版北京站呢，将会在世纪剧院上演。这场演出呢，引入了裸眼 3D，也就是说，大家去到现场不用再戴那个眼镜了， 对， 无负担的可以去感受这 3D 效果。 是，现在是舞台的演出也是越来越的，就是有层次感， 对， 什么都有哈。所以其实。之前好像在北京演出呢，这个演出也算是一票难求，这一次再次登上北京舞台，如果是三体迷应该会很感兴趣吧， 就是不用戴这个那个三体眼镜去感受一下这个浩瀚的宇宙星空。 还有一个电视剧，就是今天晚上开始，我看陆续看到下午有朋友在刷屏，就是湖南卫视会播一个是陆毅和袁泉演的一个电视剧，叫《风再起时》。 对， 用到了这个哥哥的那个歌名啊。 这也是一部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大时代背景的故事，就是1985年之后，陆毅扮演的一个角色，退伍军人下海经商，然后袁泉呢扮演他的妻子，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当中，也逐渐成长为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 对，而且我看他们那个阵容呢，里面不少的老戏骨啊，包括像吴刚啊这样的演员，里面还有一个消失了很久的那个叫什么朱雨辰，就是之前演《奋斗》里面华子的那个。 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听到这首歌曲，忘记了他曾经还有另外一个标签。歌手 沉默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美丽，我为你动心，他离你太近，我的爱从何说起，我虽然没表明，爱却很肯定，不相信你看你，别急着离去，别故作平静，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 么样？唱的怎么样？ 哎，我真的觉得曾经陆毅的声音还是蛮好听的。 比他的演戏和他唱歌，到底哪个更好一些？ 我觉得他曾经唱歌的声音可能更吸粉， 还是差不多。 对， 都挺好啊， 都挺好的， 挺好，挺好。 以前人家可是正经出过两张专辑的人呢。嗯 嗯，有时候这个人呢，就是太帅了，然后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忽略他的其他方面的才华，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颜值或者帅这件事情，确实也比他的其他的这个能力。对，哦，当然我们其实这么说啊，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那时候发片，我记得压力很大的啊，就是觉得哎呀，这唱不好怎么办啊？然后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还好这些歌也留下来了，对吧？ 算是说现在听到也是算经久不衰的作品了。经久不衰这个词儿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儿。 你是在 就觉得好像 人家吗？ 没有，就是还是有点年份了 啊。 酒还是沉得香，对吧？ 找不回来了，挺好。 对，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演出啊，就是这应该说是电影了，因为有一个是汤姆哈迪主演的漫威的电影，就是《毒液：致命守护者》，本周五也要上映。 对，《毒液》呢，其实是漫威旗下的一位亦正亦邪的另类超级英雄，他本来是一位记者，然后一个不小心就被外星的生物附体了，就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超能力的毒液。 对。 不过目前这个对这部电影的评分好像比较两极分化。 反正我觉得漫威系列，包括有时候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其实都会有同感，就是男生啊，我不知道女生会不会想，就老觉得自己会有奇遇，下学路上突然走着走着，哎， 被附体了，哎， 那倒不是啊，出来一个高人啊，有人教你几招什么的啊。 对， 好吧，这个武侠说完了啊，就是漫威我们也聊完，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很让人期待的电影，这个就比较文艺了。 对，岩井俊二导演执导的作品《你好，之华》，主演是谁呢？周迅、秦昊还有杜江主演的，也将会在本周五上映。对于很多中国影迷来说，岩井俊二就是一个唯美的代名词了。 真的是，你看他导演的很多电影，包括像《情书》、《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还有《燕尾蝶》《梦旅人》。 对，是他有很多标签，就这些片子都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几部文艺纯爱电影。 看那个什么电影的那个就是影单啊，就是很多人会列人生一定要看的多少部电影。 对对对， 啊，文艺青年一定要看多少部电影。 对，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我看过，就是关于那个说的是残酷青春的。 他就是拍这种残酷系列的， 对对对， 很多。反正这个《你好，之华》的这个主演，其实就是很多导演想合作的一个人，那就是周迅。 对，这部《你好，之华》呢，也是围绕着书信展开的，讲的是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哎呀，一听就感觉好清纯啊！ 对，周迅自从上次演这个《如懿传》，对不对？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还要演少女，不知道这一次他会怎样去呈现啊？我们先来听这首《飘摇》， 来自周迅。 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亮，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啊，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时间 心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啊，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这是一个无论是演戏还是这唱歌，其实都有着巨大天分的一个人，他是周迅。 对，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他的《飘摇》。我看到 Alice L 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是金曲回忆杀吗？这些歌当时听起来觉得很一般，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感觉的。 对，反正就是在电台里面听歌，会偶尔会让你有这种和老朋友相逢的感觉。虽然那首《飘摇》听上去风雨飘摇，感觉很有点凉凉的，很适合秋天。对，正好天气冷了嘛。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来一首可以让大家热情，对，就很暖和的歌啊。 Take me by the hand. Let me take you where the sun goes. Let's go now. Beep, beep, beep, beep. Guess who's rolling in the snowed out Jeep? On fleek, got next seat. If you wanna roll with me and be free. Ooh-wee, let the games begin. Turn up, volume on 10. What a feeling, no ceiling. Hands up, air blowing in the wind. Two villains on a run. Yeah, two kids following the sun. Footprints in the sand, skipping rocks. Holding hands, knee deep in the whitewash. It's getting late, but we ain't done yet. To the Coast Guard, take our postcard by the sunset. Me and you sipping Malibu with a view. Let me take you where the sun goes. I can make your fantasies come to life. Wherever the sun goes. 这首歌名叫做 Where is the Sun Goes。

慢上映，春天去看日本的樱花季，到夏天要躲在家里吹冷气，秋天培养浪漫气息，一年倒数的烟火让心更静。我说不用再去算命，有个人一辈子会养你，事业爱情统统来问我嘴里，拥有很多幸福你别担心。偶尔刷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每天一睁开眼睛，如今你的小甜蜜代表我很在乎你，没有慢上映，偶尔刷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每天一睁开眼睛，不经意的小甜蜜。被需要的心情，我承认那会慢慢上瘾。 小甜蜜来自古巨基， 很甜的一首歌啊。 对，这歌你女生听会觉得哎好甜啊，但是如果女生和男生一块听，你就会说你看看人家是吧 然后男生就会说有时间吗还去日本看樱花 对，所以说你看每次播这样的歌的时候心态就很复杂，就担心一不小心本来是一首歌想让大家在这个星期下班路上填一下、嗯、就不想说哎，放完以后影响了你们、 啊、对对对，就是大家还是以听歌为主。刚才呢听过了这个来自古巨基的一首小甜蜜，感受了日本的樱花之后呢，再来去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感受 CC Lovey、嗯， 这首歌就是这就是生活，甭管下不下雨、嗯、天气冷不冷，日子还是得一天一天的过啊。 C'est ça la vie C'est ça la vie Qui choisit les jours de pluie Si c'est la nuit Qui mène au paradis Si c'est la pomme Si j'ai croqué le fruit Ne prenez pas de pause Ne cueillez pas Si c'est la vie qui s'en fout qui nous 然后我们其实比较少在节目里面播法语歌啊。嗯， 但是每次一播的时候都是好评如潮， 大家都会 很放松嘛。 对，很好听。嗯。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呢，得空添一下，因为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正在进行中。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接地灵的接。 对，而且我们还会把那个冰封的奖金在双十一的第二天，应该是10月12号、那个星期一。 对，这个我们有带上去，因为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需要提前去给大家来发放一下福利基金。 对啊，为了给大家发福利，我们还要开会，你看， 多积极， 这就是生活。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有点洒狗血啊，但是我觉得什么事儿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个电影来说呢，或者这个行业来说呢，有可能我们听了以后会觉得哇，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嗯，大家先听听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电影《冰封侠：时空使者》上周五就上映了。 对，你看了吗？其实这部电影是由那个甄子丹和黄圣依还有王宝强主演的，就是我们俩之前还在预告这部电影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说，可能会不太好看。 对， 果然。 不太好看。 上映之后呢，豆瓣评分达到了2.6分， 啊，好高啊， 比第一部还不如。 哦嗨，2.6分，刚要说比那个《逐梦演艺圈》纯净心灵， 现在说不定人家超越了呢。 我跟你说，这个烂片今年观众大家真是看了不少了。嗯，但是虽然这部电影戏里表现不怎么样，但是戏外呢，确实真的是戏很足。嗯，哎，影片的这个出品方和主演给掐起来了。 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冰封侠：时空行者》出品方在微博发布了一篇长文，叫做官司冰封侠的背后。 对，主要就是手撕这个主演 甄子丹。 对，就是觉得说影片惨败的罪魁祸首就是甄子丹了。 对对对，说了很多这个甄子丹的无数条罪状，比如说什么不配合宣传 啊，对，什么煽其他人气氛当戏霸呀，乱改剧本啊什么的，现场信口雌黄，竟然说出来明朝还有10年就会灭亡，实际上人家电影设定是在明朝的天启年间啊，这种无知的台词。 对， 对， 对， 对，另外呢还有说甄子丹不按这个剧本的设定，还因为不满意古装造型坚持不戴假发发套等等等等，他觉得说戴假发发套可能会影响他的发挥。 甄子丹本人也回应说啊，你们很无耻之类的，反正就是开战啊。那当然现在的进度是他们的第二回合，甄子丹对，甄子丹已经发布了长微博，然后对电影的指控做了一些回应，20多条吧。 是，他说在拍摄动作戏的时候，他自己就是现身先示范了一下，但是被导演描述为说指手画脚，然后他也否认说出品方说修改剧本的指控，表示说片方借机炒作会继续维权的。 其实我觉得一部电影是各方配合集体创作的结果嘛，各个工种。 对，它一定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对， 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 对，得了奖成绩是大家的，这个拍得烂你也不可能把锅推到一个人身上。 是， 当然如果演员真的不配合，其实你剧组可以告他违约啊。 对 啊 对吧， 如果说这个剧本写得差，你演员可以不接啊。 是，所以说一场骂战啊，大家就是看着一地鸡毛，出品方和这个演员呢只顾着自己喊冤，可是呢谁要想到给这些花钱去看这个烂片的观众道歉呢？ 道歉 就是退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想着谁，能不能让我偷偷窥探你心扉？嘿，你别撅着嘴，哪怕我不 的风雨也无法阻挡，我对你坚定始终一样，你微笑着把心荡漾，你是我最美的姑娘。 成杰，五六六，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曲也能带给我们很多回忆。 对， 比如说曾经有个组合叫双截棍，你们知道吗？ 对，当时我们俩还组了一个组合，那是就是好多年前，还有一次听友见面会的事儿，历历在目。 嗯， 不由这个时光飞逝，现在已经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啊，还是把年龄说出来了。 暴露年龄的时间。 如果说你的记忆会是一个电影院啊、你会想在里面看到谁出现或者什么样子的画面呢、因为接下来你这个新的发现是跟电影院有关的。 对，我们来期待一下。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北京的电影院并不少，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也有很多。看电影这件事情呢，好像变得已经不再是打发时间那么简单了。所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以电影相邀，以美酒佳肴相陪，给大家推荐一间很特别的去处。在三里屯附近新开幕的一间英伦复古电影空间呢，它是集电影、美食、美酒于一体，为大家开创了一个可以吃喝的精品电影空间。它的灵感来源于纽约、伦敦的传统独立影院餐厅，这种餐厅呢，在当地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这一灵感沿用到空间里的装修，比如说深褐色的售票入口处，还有简洁硬朗的摩登风，总之呢，会给大家带来简明扼要的两个字：复古。观影的空间以独立空间的形式，给大家一个私密性更强的观影体验，搭配舒适的脚踏和精致的小餐桌，舒适的私密度会更高。另外呢，大的观影区同用宽大松软的皮革沙发，座位不超过20个，以保证大家的观影质量。在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和其他的电影院不同之处是，这间电影院只播映经典的独立电影，还有先锋文艺片、奥斯卡、戛纳等获奖影片。对于热爱电影的人来说，或者说喜欢美食的你，再或者说热爱小酌的人，还有热衷于和朋友一起分享爱好的人，这间满足你们所有尖锐的需求。如果说很喜欢这个地方，不妨自己去搜索一下三里屯附近的这间复古电影院，数字三打头的地方。这间很适合去约会，还有女生比较喜欢的菊次郎的夏天。 Thank you.

候可爱模样，好像是雨时候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浅起的双袖，谁都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敞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愿望。 在寒冷时候我们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更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那盏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 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又飞翔。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就是天堂。 这首歌竟然在这样一个秋夜啊，这秋天的晚上听上去还挺暖和的。 是的，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心情比较紧张的话，或者心情不太好的话，希望这首歌曲能治愈你所有的坏情绪。 对，如果你想看看别人能否挑战成功，别人又能否挑战失败，然后让你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减缓一下这个自己压力。 是的，今天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看看是谁。Hello， 嗨。 主持人好。 哎，你好， 你好，这位听众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对对，一喊主持人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距离有拉远一些。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是朋友的关系。你好，肉肉。 嗨。 你好，阿哥。 对呀，你认识我们，为什么不叫名字，要主持人好？感觉像是在连线一个记者。 连线的记者，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路况吧。是应该这样接答吧。 肉肉是在 几乎挺堵的。 2017年6月份关注我们的。 老朋友啦，你好。然后今天发来信息说能不能给一次机会啊，然后我们觉得说也是应该选一位老朋友还有一位新朋友。所以特别选择了你。 是啊， 对，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那是这就是一种缘分啊。希望你能够努力，虽然信息没那么多，但是呢还是可以挑战一下。 你刚才这一段话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网络用语，什么千里姻缘一线牵。 哎呀，还没有牵成功呢，是吗？哎呀，不对，不是 牵手失败了。 好了， 加油，肉肉。 第一题。 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那么问题来了，参演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是取材于歌手黄舒骏的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请问，《马不停蹄的忧伤》是黄舒骏的第一张专辑吗？ 是吗？ 不是。 亮亮月色。 看来我那个可惜不是你没放没放早。 哎呀，这题真 好吧。 我们其实第一题每天都这个题，我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办呢？大家可能不一定了解嘛，是不是？ 然后要陆续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会在前一天的节目有一点点小小的透题，第二天的时候可能会稍稍有有改动。 哈、啊，这么开心，想说啊还好， 感觉每天的题都差不太多，记不太清。 好，没关系，没关系啊。我感觉他笑那么开心，可能是在想，你看我只才错过了200，他们都错过的是上千块。 对对对， 有可能被我们刚才第一首歌曲《棉花糖》给甜到了。 希望你保持这么甜甜的心情啊，继续啊！谢谢肉肉，谢谢你，再见。 好，谢谢， 拜拜， 再见。 哎，还有一个 谢谢 小红包的截图，9.9元，别忘了发过来啊。好， 哎，好，谢谢，再见。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第二位是不是也这么开心，好不好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目前我们的娱乐王牌的白给100块这个单元呢，之前累计的所有的现金红包应该是 3000块钱， 对，福利有3000多，三千 、okay、整。 我们会在这个双十一前后吧，然后呢，这个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然后发给大家啊。 对对对。 当然，现在我们正在参与挑战的是我们这个冰封前段时间的奖金之后的重新开始累计的200哈。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 ，Hello， 嗨 ，Hello，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哦，我姓姚。 啊，小姚哈，大宇哥放光芒是你的微信的名字。听上去是个很有自信的小伙子。 而且是和自己另外一半的照片。 对。 然后另外一半现在有在你旁边吗？ 对啊，我怎么让他打？因为我在开车。我刚才还在说，我说真不会真是我吧？我电话响了。 有的时候惊喜就是这么的 surprise， 对，突如其来啊。 我们就像变魔术 一样。对啊，因为我刚跟他说，我说会不会是我呀？然后我电话响了，然后我一听还真是。 那到底怎么着？大宇哥是你答还是你旁边的这位？ 啊，对啊， 你答吧。 你别开车，开车就别答了。 对， 你可以 保证驾驶安全。 你们有3秒钟的时间答题， 没事，让他打吧。 可以稍微商量一下哈。 你们可以开功放，但是切记要把收音机先关掉。 好，准备好了吗？ 啊， 好了，三。2-1， 请听题：武术大师黄飞鸿一生很擅长很这个武功啊，各种武功。请问铁线拳是黄飞鸿擅长的武功吗？ 不是。 干嘛这题要让女生答？这题就是对男生答可能会比较手到擒来一点。 大宇哥在旁边凉凉的说：“这题好答。” 女生就会觉得说：“哎呀。”黄飞鸿一代宗师、哎、只知道他有无影脚、 啊、那我们对啊，就是说铁线拳是黄飞鸿的吗？其实是 吗、 再问一个啊，这虽然挑战失败了，我们看看这题让男生答。今天中国运动员石智勇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上获得冠军，打破世界纪录。请问石智勇是男子73公斤级的选手吗？ 是。 这题答对了， 这看了两个人都关注了。但是我们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一次鼓励，好吗？ 放个胜利音乐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音乐了。对， 哎，久违的音乐。 好吧，最近是我们都很期盼有人真的能够， 生气了吗？应该不是，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放歌了 啊。 预热题也没有公布。 没关系，稍后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俩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甜蜜的夜晚。 男才女貌这个组合，他们唱了外滩18号啊，就最有名的一首歌，所以袁成杰的搭档是不是戚薇呢？ 当然是啦，是我们的大戚哥。 many times to realize that the only thing changing it was us, us. Wide awake with a light turned on to find out where the love is gone. It's so far away. You made me wait many battles to get us here, for you to show that you really cared. And when you did, I didn't feel it. I didn't feel it when you held me in my eye, when you played all the cards right, when you wanted to try. 有朋友跑过来说谁拿走我的3000块，谁说是你的了， 没有动起来了， 对、啊、 现在就在我们的保险箱里放着呢， 对对对、啊嗯、好，今天的答题结束， 是的， 接下来音乐题要开始，准备好了吗？ 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音乐题，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嗯、 有人说这个题答我也得答错，洪家铁线拳、哦、只知道这么多，黄飞鸿最出名的就是佛山五鹰脚， 对、嗯， 但是铁线拳人也会， 对对对对，就是两大武功人家都会。 因为我们如果问说铁线拳是黄飞鸿最擅长的武功吗？可能这个就 不是。哎， 好了，手机准备好对话框，然后呢，我们马上音乐题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问题的方式是以什么方式呢？ 我们就还是问歌名吧。 好， 这么简单的一首歌啊。 那我们 准备好， 透露一下这个歌名有五个字。 哎、不是两个字。 两个字啊？哦、 okay ， 这道题好，两个字。 像也起到了迷惑的作用、 哦、 大家现在就想两个字五个字啊， 到底是两个字还是五个字，好了， 准备好了吗？ 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简单，大家应该都会，三二一 开始。 好快啊， 对，都是那个中华小曲库。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如果欠我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斟酌每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会痛，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想迎合，陪伴着夜空，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现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的左右。 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我们要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今天的这首歌， 那就是来自周慧的《约定》。 对，算是很熟的一首歌了。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已经揭晓了，周慧约定啊，那个时候的专辑甚至封面上都只是一个动画的这个动漫的人物形象， 很特别。 对， 而且我看到陆续有很多朋友发来另外一首歌曲的名字，就是风铃，我就突然发现这两首歌曲还有点雷同的地方。 为什么？ 前奏 哦，还真是有点像，是吧？ 对，有点像。 好吧，反正我觉得能猜出来的朋友肯定是特别爱这首歌，或者 是的， 可能就只有是那么0.1秒的反应的时间，马上就想到，然后还要发过来。 所以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恭喜你，唐健。 其他我们还要点名几位表扬一下啊。 第二位孟潇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 Mint Dr. Zhao 还有教授。 我特别发现有几个朋友，他们经常是能够保持在前几位的。 对，比如说孟潇潇还有 Mint， 你们都好厉害。 这要是一个排行榜的话，你们就是这个榜单榜首常客。 奢侈你的梦，你的豪杰，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时爱都挪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苦。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没有你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

又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安静的一起听首歌啊。 北京时间的18:34，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今天图片还挺有意思的哈。当然这个文字呢有可能不是那么的鸡汤啊。今天的这个文字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读文字吧。 心地善良就会帮你的长相变得好看一些，坏心眼的人哪怕长了张最漂亮的脸蛋也会变得连一个丑八怪都不如。 想不到这样子的简单的句子其实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 对，是来自艾米丽·布朗特《呼啸山庄》。所以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配有的这段文字，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相由心生嘛。 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发到朋友圈，别人会不会觉得你在抑制什么？ 对，有可能。 好吧， 你可以圈某一个人 先收图再说啊。好，接下来我们听李健的歌。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主播私房歌，我们又老来推荐歌曲了，又老来是什么意思？每天都来。 对、okay ，然后这一周对决就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始了。 嗯，上个星期我赢了，哎，不对， 你输了， 我输了，所以我唱歌了， 唱了一首歌呢，还 对， 自己都忘了是吧？ 对，唱了什么歌？唱了一首《消愁》，然后把自己给唱的愁了、 啊对。对，很多朋友都觉得那首歌特费烟。 今天我们会对决两首歌，同样歌推荐两首，然后看看大家会怎么来评判吧。嗯， 我先来。 好，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这首《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问句式的一个回答吧，一个问题吧。然后恰巧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人生如果分为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你想要的生活，你住在几层呢？ 他站在城市迷宫里彷徨，驻足路边廉价的小摊，斤斤计较的还价着梦想，找回一些 别忘了打分啊，就提醒一下。 一分到十分记得给我第一首歌打个分数啊。 也受了一身的倔强，脱下的高跟鞋只微笑的妆，镜子里面住着谁遍地鳞伤。清晨都害怕地铁太拥挤，一到深夜又担心房间太空荡，日子就像是耳机里烂大街的歌，在单曲循环播放啊啊啊时间，代价是被雕刻成现实皮量深沉的模样。那你是否还记得？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和我不谋而合的朋友，这说说我心中想要说出答案。我住在地下一层， 挺好，冬暖夏凉的。 光影里就是有点潮湿。 好，我其实觉得目前的生活状态，有可能。大多数人都想不是你最想要的那个生活状态， 对，每个人都觉得想要跳脱出来嘛， 总有更好的，对吧？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有一个更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了。 对， 如果你哎到一个好像哎我往上一看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生活了，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最无聊的生活。 对，已经没有任何期许了。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更希望大家有一个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这事儿不用劝大家，大家都懂啊。那接下来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 是来自一个好朋友的推荐，叫做 Green and Gold。 这首歌曲听起来前奏会很酷，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前奏吧。 刚才你那首歌的得分你自己说吧。 啊，9.99999分吗？ 平均得分 7分。是吧， 看一下，差不多。 7分，谢谢你们。 前奏还挺酷的啊。 对，所以就特别把前奏时间留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Green and Gold。 别忘了评分啊，1到10分你喜欢这首歌你会给几分？ 6 years old staring at my nose in the mirror trying to dip my toes in the mirror thinking who is that girl and does the mirror world go on forever call me a road sharpening the knives in the attic trying to watch cartoons through the static thinking where am I gonna be if I'm ever 23 oh I'm looking at life unfoldDreaming of the green and gold Just like the ancient stone Every sunrise I know Those eyes you gave to me They let me see Where I come from Find an old friend Meeting my guitar in the cityFeeling like a star in the city And suddenly it seems that I'm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Oh, and now I'm fully grown And I'm seeing everything clearer Just sweep away the dust from the mirror We're walking hand in hand on the warm white sand I'm looking at life unfold Dreaming of the green and gold Just like the ancient stone Every sunrise I know Those eyes you gave to me 一首歌并不是会所有的朋友都喜欢，比如刚才那首房东的猫的歌，像 Grace 就给了10分啊，因为但是有就爬了一楼吵吵就给只给了1分，就是你看你就差别很大， 是 啊，包括现在的这一首其实也有给9分的啊，包括像滚动给了8分。 这首歌曲我应该是怎么来评价它呢？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这首歌，我听了前奏之后觉得很酷，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歌手的个人简历，就发现说哎，高级脸加着高级嗓。 可是我们不是给前奏和他的简历打分啊。 好的好的， 这首歌的均分 喜好程度嘛 也是7分。 谢谢各位。 两首都是7分了，你这属于一种自杀式的选曲啊。难道你这个星期就这么想唱一首歌给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看明天吧。我已经知道大家的这个喜欢的方向了。 今天放弃了是吧？好的。有人问刚才的歌名，房东的猫那首。 哦，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来自房东的猫。 上节目呢，不敢说不是。好，接下来我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 看你准备了什么惊喜。 推荐的歌比呢，就是没有那么的小清新了啊。这首歌就是可能是在他那么多的作品当中的不太有名的，因为梁咏琪说到他可能想到短发呀，其他的一些中意他呀， 胆小鬼啊， 爱的代价翻唱这些，但是 凹凸啊， 对，就把这首歌拎出来吧，因为觉得秋天就要结束了，而且后天就立冬，冬天就来了，所以秋天就是这么短暂又美好。但是谁又说夏天不是呢，春天不是呢？所以这首歌最重要的是林夕写的词，挺有感觉的一首广东话的歌，叫《夏花秋叶》。1到10分，你们给几分？ 那一天，那个他共谁路过？树荫中听风雨潜。 谢了花结了果，被谁打破，哪一个会变迁更多，叶有色树无情，没有忧虑未来，年轮一圈转了无穷年代，下次他假使于这里路过，大概换了谁竟可更恩爱，蝉叫声鸣唱一时的高兴，为了呼之准时繁星，四季歌将风景换来换去做证，若有光影人情自有风， 怎么办？我都不好意思了。 嗯， 哎，你看， 打了十二分。 对，那是想听你唱歌 的。这你请来的托吧？ 很想听你唱歌，对吧？基本都是九分、八分、十分，就今天的均分应该是九分。 嗯，但是说实话，你推荐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就是最近抓住秋天的尾巴去赏赏红叶。 你觉得真的很好听吗？嗯、啊。 叶有色，树无情，没有忧虑未来，年轮兜转，会与谁人常在？那个他，一家于这里路过，大概没心事听风雨感慨。蝉叫声鸣唱一时的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主播私房歌。 不得不说，你竟然放出了杀手锏。 对，我特别喜欢那一首歌啊。就听这样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想到那个诗里面写那样，就是欲饮酒时须饮酒，青山偏会笑人愁。就是每天都在感慨啊，世事无常啊，是吧、嗯、生命短暂，其实不如珍惜眼前、嗯、然后对吧， 是的，就什么时候都没有生死之道。 对，那这歌表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意思， Can't stop loving you， 是关于爱情的。